误会你是我的错，但是许愿，我真的不是因为报复才要跟你试试。我只是不想和你变成陌生人。你跟我告白，我没给你回应，你就夺了我整整4个月。生日那晚之后，你们出去田野调查，回来以后我去找你，你说不会再烦我了。 我没体会过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，所以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是喜欢你的。要跟你试试，是因为不想失去你，不是报复。许言，跟我在一起的那几年，辛苦你了。 如果我没有误会你，可能当时就不是这样的了。但是这3年，你过得很好，我替你高兴。我有在想，分开之后你过得更好了，我希望你一直那么好。但我控制不住，总想着还能不能再跟你走近一点。对不起。 小鳄鱼床上那只小鳄鱼，你那么喜欢，也不要了吗？许言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补偿你，怎么对你好，你不肯给我机会。 不想见我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我又让你伤心了？都是我不好。别哭了好不好？我不想在梦里还看见你掉眼泪，我会很难过。